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爸爸，你在咬什么东西呢？ 没有呀，我在锻炼牙齿。来来来，你也来学学。 叩齿就是指用上下牙有节奏的反复相互叩击的一种自我保健法，民间俗称叩天钟。事实证明，经常叩齿不仅能强肾固精，平衡阴阳疏通，局部气血运动和局部经络畅通，从而增强整个机体健康，还可促进口腔、整个牙体及周围组织的健康，增强牙齿的全面抗病能力，使牙齿变得更加坚硬稳固、整齐洁白、润风光泽。具体做法可概括为：精神放松，口唇微闭，心神合一，默念叩齿，先叩旧牙，再叩门牙，轻重交替，节奏有致，终结时再辅以赤龙即舌头嚼海，树精云吞，效果更佳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，肾生骨髓，肾气实，齿更发长。也就是说，人体骨骼体质有赖于骨髓的营养，而骨髓则由肾精转化而成，肾精衰少则不能充养骨髓，代表肾之标、骨之本的齿就会生长迟缓，新陈代谢功能低下。养生小贴士：朝暮叩齿360，七老八十不落牙。每天将上下牙齿有意识、有规律地互相叩击，就可以使牙齿坚固，不生牙病，从而达到保护牙齿的目的。那么，记得经常锻炼你的牙齿吧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不要再为了他挣扎，不要再为

样，藏在这条走廊，争强好胜不怕伤，鼻青脸肿也无妨，时间带我们往前飞，人生好像命运转盘，梦想会被我们点亮，看见满天星光。

绝缘。